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常态防疫有三宝，口罩要戴好，测温不可少，健康宝扫一扫。今天你常态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体育广播，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请听广播剧节目。 请听广播连续剧《阿克苏的石榴红了》。本剧根据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尤良英的事迹创作而成。第三集。 三天以后，尤良英和伤口痊愈的丈夫离开和田医院，来到皮山县，第二次走进了曼麦提的家。曼麦提看到尤良英来了，病立刻就好了一大半。媳妇阿姨古丽见到尤良英更是亲热的不行，拉着她的手说啊说啊，一直说到月亮爬上石榴树梢。 家的男人疼老婆，还帮我洗碗呢。哎呦， 真的？那好啊。 麦麦提当上合作社的主任以后，